第130十集，武汉的形势远超过之前预想，现在已经面临医疗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，各地都在派人过去支援。 C 市两大医院 C 大附院和 H 大附院都派出了人手。大年三十的晚上，医院几位领导把这些援鄂的队员送往机场。李盼秋报了名，这天晚上就要逆行去往武汉。事情太紧急，第一批援鄂的人员名单都是今天才出来，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赵斌也是今晚才得知李盼秋要去武汉。赵斌躺在值班室床上给李盼秋发消息，千叮咛万嘱咐他小心。大学同学群里所有人都在关注李盼秋的情况，赵斌又替他着急又为他感慨，忍不住发消息问 你到底怎么想的？医院也敢让你去，你这边结核都才好。 李盼秋回复他， 结核都痊愈了，我们医院下的诊断痊愈。再说了，结核又不会增加感染率，两码事。哎，领导讲话了，待会聊。 隔了一会儿，大概是和领导谈话结束了，他才又发了一条， 一会儿就上飞机了，马上就要关机了，最后说几句。我一直为自己是个医生骄傲，我想尽医生的天职，做最好的自己。经历过很多坎坷，很多迷茫，这一次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去。作为医生，一辈子会遇到多少次这样的灾难呢？这种时候我们不上，那我们的意义在哪儿呢？ 赵斌飞速地回复， 去前线还是留在后方，医生的意义无处不在。你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，只要不是冲动的热血上头，我们都支持你。 谢谢，过年有空请我家吃宴厅吃顿饭，要不他一个人在家太可怜了。 没问题，有困难我都帮你解决。 罗明瑶轮转的呼吸科也抽调了人员额，一线因为多数是低年资的住院医师，因此人员变动不大。二线那边有些组只能其他主治及以上医生代管，好在原本过年期间病人数量就少了，加上疫情影响，病人都开始不敢来医院，整个病房空了很多床，多管一个组二线们也能撑下来。这些变化几乎都是一天中发生的。大年三十，没有离开 C 市的医生都被叫回科室临时开会，通知人员变动，宣告春节假期取消，所有人回到 C 市待命，等待科室进一步调整措施。罗明瑶开完会就在医院和值班医生一起吃了饭，晚上八点过才回了家。赵斌不在家，今年开年就这么多事儿，一点过年气氛都没有，他都不想一个人看春晚。罗明瑶想了想，还是先打了个电话回家问候父母，叮嘱老两口戴好口罩，过年不要再出去串门拜年。老年人开始还不太乐意，听了罗明瑶一番劝才答应下来。跟父母聊完，他发微信去问赵斌情况，他们已经快一个月没有见面了，赵斌整天待在医院，视频聊天也不太敢。虽然今天是大年三十，他也不敢随便直接打电话，还是先发一个消息去问 忙吗。 赵斌正在和李盼秋说援鄂的事，到了九点过才打来电话。 今天过节应该是最轻松的一天了，你们下午开会都说了什么？ 罗明瑶叹了口气， 有几个老师去了武汉，主要就是说这个，还有疫情进展，可能会派更多的医生过去，都要做好假期随时结束提前上班的准备呢。 赵斌嗯了一声，缓了缓说道， 秋姐也去武汉了。 罗明瑶惊讶地说， 啊，也是今天去的，她肺上才好，会不会太危险了？ 她自己觉得没问题吧，我总觉得她有点逞强，她总是有种英雄主义的情怀，她把医生的情怀看得太高了，这也没什么，大灾大难面前需要她这样的英雄，我就是作为朋友担心她太一头热了，把自己命拿出去活。 罗明瑶安慰他， 没事的赵老师， 我觉得李老师不是会乱来的人。 赵斌低低地叹了口气，换了语气说， 今年过年别说这么沉重的话题了。哎，你给你爸妈打电话了吗？ 罗明瑶老老实实地回答， 嗯，我打了，我嘱咐他们过年不要出去串门。他们刚开始还是我说的太严重了，我说我们老师都要过去援助了，武汉的情况很不好，他们这才听进去了。 赵斌沉默了一会儿，淡淡地说道， 希望我家里人这次不要出什么意外。 罗明瑶想到他已经多年没有和家里联系，此时此刻替他心酸。 赵老师，还有什么其他的联系方式吗？你能联系上他们吗？ 赵斌在电话那头摇了摇头，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，他在这儿摇头，罗明瑶也看不见。他忍不住沈笑一下，又想起明天罗明瑶上夜班，于是说道， 没事的，瑶瑶，不说这些了，明天我回来，晚上给你送饭。 罗明瑶赶紧阻止他， 哎呀，别来，你都忙了一个月了，在家好好的休息，呼吸科认识你的人太多了，你跑来的话就有点那个了。 赵斌听出他话里的意思，只能说道， 好吧，那就后天回来，我们好好吃顿团年饭。 凌晨，武汉宣布当日10点起封城，通知出来，武汉人连夜开车离开。深夜里微信群响个不停， C 大附院急诊的群闹成一片，都是责骂武汉人的。关于到底有多少人离开武汉，到处谣言四起，一开始说有30万，后来又传有500万，消息越传越离谱。赵斌在值班室床上看着群里消息，只觉得很沉重，离开这么多人对急诊科压力不小。他正想着这件事儿，手机震动，有电话进来，是今天值班的医生。 赵总，有个病人，能不能过来看一下？ 危重病人？ 赵斌沉着声音问道。 不是不是。 值班医生小心翼翼地说， 您过来帮我看看吧。 赵斌挂了电话，长叹一口气，这么说肯定不是危重病人，那就是病人比较棘手。他打起精神，穿上白大褂，戴上口罩、帽子、护目镜，稍作整理，走进诊室。值班医生一见到他，就赶紧过来汇报病史。 病人是这位，是个46岁的中年男性，主诉胸闷、心悸一天，昨天晚上睡前就开始觉得胸闷、心悸，睡了一觉起来，症状稍有缓解，但是中午以后，类似症状再次出现。 其他伴随症状呢？ 赵斌听他的汇报，觉得有点心累，如果不是当着病人面，他现在就可以发个标给他看。值班医生啊了一声，急匆匆地补充， 没有心累气紧，没有咳嗽卡痰，没有活动受限，没有夜间端坐呼吸。 流行病学史问了吗？ 问了，他说没有去过武汉，没有和武汉回来的人接触过，没有吃过野生动物，既往史也没有什么特殊，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。 赵斌对他流行病学史问诊还是满意的，点点头，继续问， 查体了吗？ 值班医生忙说， 查了，都是阴性，肺上、心脏都没查到什么，血压也是正常的。 赵斌这才转头对着病人温和笑道， 您能不能再跟我说说发病的时候是什么感觉？ 病人便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， 哎，我刚才就跟那个医生说了我的情况，我就是昨天晚上要睡觉之前突然觉得这儿就这个位置又闷又堵，很不舒服那个劲儿。我就跟我老婆说呀，哎，你说我不会是得那个肺炎了吧？她说我想多了。我想可能也是我想多了，就睡下了。睡下好像就没什么感觉了，睡着了一觉到天亮都还好好的。上午我还和他们出门买菜，出去他们都说这是要遭大事了，要多买点米面油回去。我就跟着在超市里买了很多东西，回来以后啊，我就开始觉得又不行了。我想昨天也是休息休息就好了。 我就跟老婆说，你做好了饭叫我，我歇会儿啊。他来叫我，我就起来吃了午饭，觉得还是不对，还是胸闷，心慌得厉害。今晚我看这个春晚都看不下去，就觉得心里头啊砰砰响，胸口堵得很难受，晚上觉也睡不着，在床上是翻来覆去。